innocent bystanders。 Innocent bystanders 就是这个无辜的旁观者，就大家也没有恶意的去做什么，只是在那看着， 就是看着。 嗯 啊，那事故现场呢 at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 嗯，事故的现场的这些无辜的旁观者。 嗯，用现在网络的流行语来说呢，这就叫做吃瓜群众。 嘿，对，没错，吃瓜群众。 吃瓜群众。嗯嗯，所以您要是不知道现在这网络用语啊， 嗯， 你现在知道了。 对对。 Bystander。 那它还有一个同义词呢，就是刚才说过这个 onlooker。onlooker。 哦 ,onlooker。 哎，对对对。 有、嗯，您看这英文词真是 嗯 太多了哈。 太多了，对。它是一个同义词儿。 那您看这 onlooker, 那它就不是一个前缀的问题了，对不对 啊。其实你看这个里面的 LOK look 不也是一个单词吗，是吧，前面那个 ON, 它也是一个方位的一个小介词前缀，其实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bystanders,好像有相同的感觉。 那就得讲 ON 这前缀的意思了。 对。 是吧， 对。ON 其实就表示的是正在做什么事情。 ON, 正在 look,、哎、正在看。 的人。 旁观者。 哎，旁观者。 所以这个词咱们一下记了俩词儿同义的。 同义。 一个是 onlooker, 旁观者。一个是 bystander, 旁观者。 对。 完全一样。一模一样。 对，那大家您看哈，这金丁老师给咱们这图片里面，是不是 bystander 的旁边是六级和四级啊？ 对呀， 必考词， 四六级必考词吗？ 哎，对对对。 我们也可以说、嗯、a crowd of onlookers gathered at the scene of the accident,、嗯、at the scene of the crash。 对，很多人聚集在这个事故现场。 事故现场啊， 哎，对。 a crowd of onlookers, a crowd of bystanders。 对， 就是都这么用了， 都这么使了。 嗯 嗯， 好，最后再来看一个词叫 by work, 这就更好理解了。 这个词太简单了，你想想 ，work 表示 工作， 这什么工作呢？不是主要工作，是 by work, 是旁边的工作， 旁边的工作就是什么、非主业的，那就是 副业。 哎，副业。 嗯，金老师，您的副业是啥呀？做公众号是吗？ 做公众号那可是我的主业 了啊！ 但我正想问福妈呢，还说是问上我了。 嗯，我一猜你就问我，我赶快先问一下。 好，行吧，舒妈说自己的副业吧。 我的副业啊，哎呀，我的副业，我现在好像除了工作主业之外，还没有啥副业。 对，福妈现在是全身心的扑在工作上，没什么副业了， 没什么副业了。 不像去年哈、啊，哎，提心吊胆的每天哈、啊，随着那个曲线 啊，一会儿高了，一会儿又降了。 啥曲线？不太明白。 对，也红红绿绿的小线哈、啊，是吧？好、 啊， 我们一起呢来把今天学到的这个跟 be 打头的相关的词前缀呢、一起来复习一遍啊，中英文一起。第一个 be 表示的是使 behave 为了某人的利益。 behave 行为。 第二，构成介词 before 在什么之前 behind 在什么之后 below 在什么下面 beside 在什么旁边。 bene 表示的呢是良性的、好的。 benefit 利益、好处。 beneficial 有益的。 by 表示的是在旁边附的。 bypass 旁路。 byproduct 副产品。 bystander 旁观者。 bywork 副业。 好，我们再来一遍啊、给大家加深印象。be 表示的是使。 behave 为了某人的利益。 behave 行为。那么 be 还可以构成介词。 before 在什么之前 behind 在什么之后 below 在什么下面 beside 在什么旁边 bene 可以表示良性的、好的 benefit 利益、好处 beneficial 有益的 by 表示在旁以及附的 bypass 旁路 byproduct 副产品 bystander 旁观者 by work 副业。 好， 嗯 ，be 打头的这三个啊，大家务必要记住了。 嗯，没错。 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学习 c 打头的了，挺多的， 挺多的。 光是一个 c o m c o n c o r，

Every second to the end. I could write 1,000 letters, call 100 times a day, or try to drown my sorrow at the bar. I could go down to the church, get on my knees and pray, but it still won't change the way things really are. Won't bring you back again. okay, I realize that I'm nothing without you. Keeping you close to me is all I want to. Stick together like Ben and Stimpy. When everyone was born, you was always with me. You never left me, though you knew there were times I haven't really been good to you. You'll always be the only girl for me, 'cause of you I'm no longer lonely. You're precious like diamonds and pearls. Ain't nobody like you, girl, haven't you heard? That's the truth, I love you much. I fall in love again when we kiss and touch. I pray to God our love will never end. Although I do know you were heaven sent, I'll be right there for you as much as I can. And I'm the one on who you can depend.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Girl, I wanna be close to you. Me. And I'm doing everything I can. Without you, I'm half the man. Not what you say, girlfriend, come again. Thanking God, 'cause you're so special. There is one thing I want you to know. Leaving you, boo, I don't think so. I'll stay with you, you're my girl, you know. Baby girl, you gotta believe when I say loving you is oh so easy. I'm sending you a SMS with hugs and many kisses, telling you are the best. Still I pray your love will never end. Although I do know you are heaven sent, I'll be right there for you as much as I can. And I'm the one on who you can depend.